捕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为您讲述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兴趣决定一切，小贝童年时表达出来对于足球的痴迷，也预示着他未来在球场上的兴奋与激情。可以说小贝无疑是幸运的，因为他有一个同样对足球痴迷的父亲。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得到了良好的足球启蒙，在儿时就体会到了红魔比赛的魅力，这更得益于那浓浓的父爱。 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演播白刚。 我一直觉得可能就是那场成功，也就是接连夺下三座奖杯的那个赛季所带来的巨大成功，才导致了英格兰在2000年欧洲杯的比赛上表现得不尽如人意。而且很多英格兰球迷似乎专门来自曼联的球员作对，让他们遭受地狱般的折磨。我只能把这种举动看成是对曼联成功的嫉妒，尽管这种嫉妒居然发泄到了国际赛场上，真是可笑得很。我们进入决赛圈以后的首场比赛就是一个极佳的例证。当时我们在艾因霍温33000名球迷面前迎战葡萄牙队。说实话，我以前在足球场上从未听到过持续这么长时间的滔滔不绝的谩骂，这真是让人厌恶透顶，而且听上去像来自球场的每个角落，甚至包括跟我们坐得很近的球迷。大部分谩骂似乎都是针对内维尔兄弟，我永远也搞不懂他们的父母是如何承受这一切的。有时候球迷似乎忘记了球员也有妻子，也有家庭和孩子。我真想让那些对球员的家人也进行侮辱的白痴们与球员换个位置，让他们听听30000多人冲着他们高声叫骂是怎样的感受。众所周知，英格兰队最终是以2-3输掉了整场比赛，虽然他们曾经以2-0领先于对手。比赛以大卫的那幅流传极广的照片收场。大卫在整场比赛当中一直是孤立的，他被人们用足球场上闻所未闻的最恶毒的语言攻击谩骂，所以才会有针对英格兰球迷的那一纸回敬。在电话里听得出来他意气消沉，可以说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他说话如此低沉，甚至比1998年对阿根廷那场比赛结束以后还要糟糕。我无法相信爸爸，他们竟然说一些你的老婆是妓女，还有我希望你儿子得癌症这样的恶毒的话。要是他们想要这样辱骂我的家人，为英格兰踢球还有什么意义？根本就不值得。我只能同意他的观点。你永远也想不通，跟随英格兰队前去看球的都是一些什么样的变态。大卫才不会需要这些。特别是在经历了世界杯上发生的一切之后，我清楚，当时他曾经非常认真地考虑过要退出英格兰队。假如他当时真的拂袖而去，我想没有谁能责怪他。我必须说，基刚对他还是非常友好的，这也表明了他是一位不错的主帅。他完全支持大卫，并且为他辩护。我想人们在听清楚那些辱骂的内容以后，也就能够理解大卫当时的举动了。当然，英格兰的欧洲杯征程再次以失败告终。虽然他们曾经在第二场小组赛上以1-0小胜德国，但是 在最后一场小组赛中，他们以2-3输给了罗马尼亚。这样，我们只能打道回府。这是英格兰在国际性重大赛事当中的又一次失利。这个结局让每位英格兰球迷都感觉极其失望。大卫当然也有同感。刚开始踏上欧洲杯征程的时候，他雄心勃勃，可回家时却连淘汰阶段比赛都没能进入。这个夏天注定是痛苦不堪的。随着第二个赛季的来临，英格兰的运气仍然没有丝毫改观。在2002年世界杯外围资格赛上，他们首场比赛就遭遇强大的德国队，比赛地点是温布利大球场。这场球将被人们永远铭记，因为正是这场以0-1输掉的比赛迫使基刚辞去英格兰队主帅的职务。显然，在2000年欧洲杯赛以后，他就承受了巨大压力，现在更是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离开。那天比赛时，我坐在人堆里注视着大卫，他几乎从一开球就踢得非常艰难。我心里明白，那是因为他带伤上阵。不过他仍然坚持踢了70分钟才被替换下场。 这是一个关于一个时代的足球符号贝克汉姆，关于成长与梦想，关于足球与奋斗的故事。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本最美丽的贝克汉姆传记，不仅仅是因为他精美的彩图、典雅的印刷，更因为他的真实和细腻赋予了这本书一种超乎其他的动人魅力。特德是贝克汉姆的父亲、球伴、启蒙教练、经纪人和朋友，这本书就是由他所写，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以及点点滴滴。北京体育广播双耀之声将于3月27号到5月3号《体坛传记文学》节目中为您讲述这位足球界的传奇人物贝克汉姆。38天的时间，每天下午3:30和晚上8:30，我们一块儿聆听由特德·贝克汉姆温情打造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 放慢速度，扩大角度，保持温度，您正在收听的是体坛传记文学。 随后德国人哈曼将一脚距离球门30码的任意球送入了由希曼把守的英格兰大门。我顿时有一种雪上加霜的痛苦。中场哨声吹响时，整个国家仿佛都在哀悼。比赛刚刚结束，可我始终没能找到机会跟大卫说话，所以我只是在开车回家的路上才听到基刚宣布辞职的消息。当天晚些时候，我跟大卫为这件事情通了电话。这件事情很奇怪，爸爸，他就那么走进更衣室，突然对我们说他要离开了。我们试图说服他留下来，可是他似乎主意已定。他向我走过来，给了我一个拥抱。我祝愿他将来一切顺利，不过没有谁真的知道应该说什么是好。那一场比赛以后的第4天，霍华德·威尔金森就接手指挥了对芬兰的比赛。这场球双方都踢得单调乏味，最终以0-0打成平局。大卫因伤缺阵。我明白大卫为基刚的离职感到苦恼。不过当彼得·泰勒接过教鞭担任英格兰队临时主教练的时候， 他完全有理由觉得兴奋。彼得·泰勒将在埃里克森到任前临时负责指挥英格兰队的比赛。作为英格兰队新教头，泰勒到任以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任命大卫在2000年11月对意大利的一场友谊赛上担任队长。这是大卫一生当中最值得骄傲的时刻，当然也是我最值得骄傲的时刻。大卫在队长任命被公开的前一刻才打来电话通知我们这个消息，我听了以后一整天都幸福得不行。一直到电视和报纸纷纷报道泰勒交给他队长袖标的画面，我才逐渐相信这是真的。我甚至还跑到切斯道公园转了一圈，去看看这一切的起点，再想想那些早已逝去的日子。 环顾当今国际足坛，也许没有几个球星能比大卫·贝克汉姆制造出的新闻更多。他和他的太太几乎每天都是媒体追捧的对象。帅气的贝克汉姆似乎更适合做一名影星，然而他成为足球场上的万人迷。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小贝父亲的倾情力作，却一度引起父子间的不快，因为他讲述了贝克汉姆在家庭生活与职业生涯中的重大事件与点点滴滴，包括贝克汉姆本人记得或不记得的，以及他愿意或不愿意承认的。欢迎收听我的儿子贝克汉姆。在大卫经历了他所经历的一切以后，我看我实在不应该感到惊奇。不过有时候我仍然需要掐自己一下，才能够相信这些都是真的。我的儿子当上了英格兰队队长。如此说来，另一块贝克汉姆拼图也终于找准了位置。尽管那场友谊赛我们是以0-1输掉了，曼联在联赛当中再一次势不可挡。在一系列摧枯拉朽的比赛以后，他们又轻松地以20分的优势夺得英超联赛冠军。他们先以6-1大胜阿森纳，又以6-0狂扫布拉德福特。一连3次联赛捧杯以后，弗格森终于宣布说他将在下一个赛季快结束时退休。我并未就此事和大卫认真探讨过，显然他跟弗吉有自己的问题。虽然他清楚这位经理是曼联取得一系列成功举足轻重的人物，我觉得这也很自然。儿子长大以后就不再像以前那样依赖自己的父亲，我和我父亲就是这样，我更愿意自己把问题解决掉。大卫在这一点上跟我十分相像。我得承认，大卫跟桑德拉和我的关系此前已经有所改变。很显然他已经结了婚，所以他会更乐意向自己的妻子吐露心声，而不是向他的老爸。这也没什么好奇的，我们仍然会通过电话交谈，只不过他开始把自己的妻子和孩子放在第一位，也把自己的时间更多地花在他们身上。他这么做也无可厚非，我想几乎每个家庭都是这样。随着孩子们长大成人并开始为人父母，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关系会发生改变。你越是长大就越少向父母倾诉，这有一些原因是因为你不想拿自己的问题来麻烦自己的父母，另一部分也是由于你不能肯定他们会完全理解。 下一个赛季开始时，这本应是弗吉的最后一个赛季，所有焦点都集中在世界杯外围资格赛的赛事上。在基冈辞职风波平息以后，英格兰根本无法确保能够出线，这当然也更让新任队长感到自己重任在肩。不过他相当看重新任英格兰主帅，也就是埃里克森，他们两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相互信任和彼此尊重的基础上。我认为作为英格兰队队长，大卫真正变得成熟起来是在近来足球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夜晚，也就是在拜仁慕尼黑的奥林匹克体育场，英格兰队以5-1大胜老牌劲旅德国队。那天晚上，英格兰队最终报了在温布利以0-1失利的一箭之仇，这可以算是完美的复仇。大卫作为场上队长，上演了一场极具观赏性的进球表演。他与其他球员似乎随着比赛的进程变得越来越高大，中场哨声吹响时，他们看上去简直就是巨人。这是一场令人吃惊的比赛，全场气氛更是我在所有英格兰队参加的比赛当中从未经历过的。庞大的慕尼黑体育场似乎没有半点人情味儿，球迷座位也是远离看台的那种。不过这一切似乎只是让英格兰球迷的欢呼声更加响彻云霄。对我们这些观众来说，最美妙的事情莫过于虽然看到德国队在开场仅6分钟就由杨克尔先拔头筹，但是英格兰队随即还以颜色，由欧文回敬一球，那是他接到大卫大力罚出的任意球以后一脚劲射而轻松破门。英格兰在上半场即将结束的伤停补时阶段又攻入一球，取得领先优势。这时我们都意识到这将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第二粒进球仍是由大卫的一脚妙传促成的，只不过这一次是由费迪南德头球摆渡给吉拉德，由后者直接劲射入网，在中场时破门得分，对一支正在退步的球队来说是灾难性的，德国人也不例外。下半场是我所见过的英格兰队最出色的团队训练，特别是欧文，他简直令对方防守队员感到恐怖。当他完成帽子戏法时，我们谁都没有觉得奇怪。赫斯基在比赛结束前15分钟锦上添花，为英格兰队再下一城。这种比赛给了我们充裕的时间来细细咀嚼胜利的喜悦。这的确是一个非凡的夜晚，它为我们的世界杯预选赛注入了新的生命。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体坛传记文学为您带来的《我的儿子贝克汉姆》。本书由小贝的父亲特德·贝克汉姆所著。即使不是贝克汉姆的粉丝，只要喜爱足球，就会发现这是一本视野独特、新鲜有趣的足球书。特德自己呢，也是一名铁杆球迷，他就像一个充满激情的解说员，带领着读者们亲历曼联与英格兰队所有的精彩比赛，也披露了赛场背后的球坛种种。更衣室里的文化、球员间的关系亲疏以及各教练的用兵内幕，书中还展现了英国足球的传统与文化、球员培育机制的运转、重大事件的台前幕后，更能通过这本书见或看见查尔顿、坎通纳等等光辉而伟大的名字伴随着贝克汉姆的足球生涯。我们将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为您讲述，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和双耀之声小程序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同样欢迎您接着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拥抱， 拥抱源于收获的欣喜， 庄严宣告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 拥抱， 拥抱因为时代的荣光。 今天我们向党致以青春的礼赞。